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东哥抱着海绵宝宝跑到了正在看楼思凡玩摩托车的贺长生身边，冷着脸说： 我给前辈抓了个娃娃。 这海绵宝宝做得劣质的很，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但贺长生把他搂在怀里心里有点甜。刚才他其实一直在偷看东哥来着，他明明不会掉。看着东哥那不死心的小眼神，贺长生心软的不行，在冰上也是这样的。 谢谢，我很喜欢。 他觉得这句话还不能完全表达出他的心情，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 很喜欢。 楼思凡坐在震动轰鸣不休的摩托车上，似是心无旁骛地凝望着前方。而就在十几米外，一群小杂毛收回了打量东哥的目光，走出了电玩厅。带头的黄毛问： 认清了吗？ 大家纷纷点头。 认清了，穿白色羽绒服长头发那个。 做这事儿最忌打草惊蛇，游戏厅里头乱哄哄的，光线偏暗，但也只有这种地方这些人才能放肆的四处打量，不必担心被东哥他们发现。 哎哥，咱啥时候弄他呀？ 抢咱们大哥看中的人，活阉了都不解恨。 打断一条腿就成，要弄出人命来谁都不好交代，啥时候动手听招呼吧。 简单合计完毕，几个人又合伙打台球去了。几个年轻人呜呜喳喳地闹腾着，而瘦猴操着一瓶开盖的啤酒和两个一次性塑料杯走到黄毛身边，倒了一杯给他。 去瞧过了吧？ 黄毛从裤兜里掏出已经被揉皱的合照照片。 嗯，这照片你拿着。 这他妈是我给你那张。 传了一轮了，有个囫囵样你就知足吧。 黄毛咧咧嘴，做了个下流的手势。 谁叫姑娘们长得都不错，他们顺便就对照片。 瘦猴嫌弃的把照片在衣襟上蹭了蹭。 人认熟了？ 没认熟。 瘦猴一瞪眼。 你们光顾着玩了吧？ 黄毛摆摆手。 这些学舞蹈的他妈一眼看过去都长一样，这要怎么认？ 瘦猴把照片拿出来看了看，里头的少年少女们一水的白衣黑裤，因为是从小精心遴选出来的，连身材也是同款，外形分不出来，衣着又一模一样，再加上是合照，可不是一眼扫过去都差不离吗？就算是瘦猴也得挨个数过去才认得出自己弟弟在哪里。黄毛灌了一口酒。 就没那小子的单人照？ 我弟那应该有，但他胆子小得很嘞，不能叫他知道咱们搞这种事啊。不过那姓东的小崽子挺有名气的啊，得奖的照片网上一搜一大把。 那可别了，这群瘪崽子们说揍一个抢别人媳妇的傻逼，个个嚷着都要去，要告诉他们去揍一个世界冠军，估计全都得熊。 这事儿怕是要进局子啊，他们靠不靠得住啊？ 你就放心吧，这小地方的警察我早就混熟了，姓东的也不是啥好出身，小门小户而已，翻不出太大浪来。崽子们我也交代好了，咱们演一场戏，把这事儿圆成酒醉斗殴。到时候就算他们发现东哥身份不普通，会着他们自己不蹲耗子， 也得撕咬着是罪就得哦。咱们再帮他们筹筹赔款，最多也就判个15天。 瘦猴松了口气，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他也不想找靠不住的兄弟啊。但姓贺的是自己弟弟那盘菜，以后搞不好还要进娄家门。自己呢，也是表弟家的常客，到时候如果和兄弟们厮混时被姓贺的撞破了，那他弟弟可就完犊子了。亲近的兄弟不好直接出面，瘦猴才打算挑几个面生的下手。黄毛拍拍他的肩， 娄大哥，这事交给我你就放心吧，我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 一条腿啊？ 一条腿，脱了不要。 两人相视一笑，碰了杯。下午5点左右，三人从游戏厅结伴出来，娄思凡颇有点意犹未尽。 现在就要走呀？ 今天和杜妈妈说好要回去吃晚饭。 嗯。 娄思凡也不介意，温和道， 那明天咱们三个去哪玩？ 贺长生从口袋里摸出小册子，翻到自己认真做了很多笔记的一页。小县城里能玩的地方实在不多，贺长生为了缓解娄思凡的心结，可以说花了很大的一番心血。 明天去 KTV 吧。 KTV 的话晚上吃完烧烤再去怎么样？ 贺长生看着东哥， 我去问问东妈妈意见。 嗯， 不要老嗯。 东哥想了想，换了个同意句， 听前辈的。 贺长生现在特别受不了东哥说前辈两个字，冷冷淡淡的，却像在勾引人。贺长生偏过脸去，不自觉地嗯了一声。 嗯。 娄思凡感觉自己的眼睛还是瞎了比较好，他强忍着心头不耐笑道， 那晚上联系我，我订包间，初步定在晚上8点到12点，怎么样？ 嗯。 那我送你们回去。 我们送你吧，然后我们两个再走回来。 这样就能和东哥在一起走双倍的路了。娄思凡后槽牙咬得发酸。 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回去就好。 正在拨小算盘的贺长生闻言失望的。 啊？ 娄思凡强忍住额头蹦跳的青筋，背过身去。 我回去了。 目送着娄思凡走远，东哥说， 前辈回家了。 有了希望又落空，贺长生沉浸在失望中难以自拔。 嗯。 东哥看着少年落寞的太明显的表情，他抿了抿唇道， 前辈我们去理发店吧。 贺长生看着他，东哥摸摸脑袋， 我剪个头发。 这样就能让小崽子和他的前辈在一起独处更长的时间了。 啊，我知道有个地方剪头发不错。 他们步行穿越了半个小县城，去了一家据说剪头发不错的小店。其实贺长生哪里知道什么好理发店呀，这里就是娄思凡常去的那家。他们谁都不是多话的人，东哥静静地剪头发，贺长生就在一旁静静地看，彼此都觉得心里踏实得很。一起待到晚上7点多，他们才坐三蹦子回了家。才刚一进家门，东哥就被东妈拿着扫床的竹扫把劈头盖脸地抽了好几下。东哥有点委屈， 干嘛？ 东妈凶神恶煞地戳着他的脑门， 你小犊子，年前叫你剪头发你咋不去呢？正月理发死舅舅你没听说过呀？ 我没舅舅啊。 东妈一噎，往正在饭桌边摆菜的东飞鸿身上一指， 你这不还有你小叔呢吗？ 端着菜的东飞鸿忍俊不禁， 吃饭了。 贺长生也跟着抿着嘴笑。东哥的家风跟娄思凡家里的正经截然不同，贺长生太喜欢这种市井凡人的柔情了。